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前北京健康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正畸科的主任医师陈立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块来聊聊哈有关正畸的话题。首先呢，欢迎一下陈大夫，您好。 啊，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每年的这个寒暑假，现在暑假到了哈，就是您那儿正畸科最忙碌的日子， 对，我们最火的时候， 最火的时候。因为很多的孩子啊，包括孩子的家长，甚至于已经有一些成年人，可能就是利用这段时间比较宽足的充裕的时间来好好的来整整自己的牙齿。 对， 您刚才在上节目之前还跟我们说，其实正畸啊是有一个最好的时间的，是多少岁到多少岁比较合适？ 对，我们一般会认为就是12岁到16岁这个时间段是可以说是正畸的一个黄金年龄吧，最好的时间。 哦， 但是也有一些例外，你比如说有一些畸形，因为12岁的时候基本上大多数小孩子的乳牙已经替换完了，就是我们叫一个年轻恒牙，就所有的乳牙都已经脱落了，然后恒牙都长出来了，然后这个时候的孩子呢，他处在这个生长发育的高峰期，那么他对这个正畸牙齿移动的反馈是最好的。但是12岁之前有些畸形，有些也需要早期治疗，那么成人其实也可以做治疗， 也可以做治疗， 但是他最好的时候最佳的治疗年龄还是12到16岁，就18岁之前。 18岁之前啊，尤其对于女孩可能更关键一些，是吧？ 对，女孩子因为她的生长发育一般要比男孩子靠前一些，所以有的时候女孩子就会需要稍微早一些。 而且如果她这段时间，比如说青春期，就是12到18岁哈，16岁这段时间没有做正畸，等上了班，因为有些现在孩子哈上班之后需要自己的仪表更好一些，上班再做这种正畸可能就比较麻烦一些，是吧？ 对，相对来说肯定不如最佳治疗年龄，就你生长发育最旺盛的时候去做最好，但是也可以做， 也可以做。 但是如果说，比如说很多的成年朋友他错过了这个，我们讲黄金时期吧，我们就称它黄金时期，那么他也是可以做的，有些畸形也可以过来做。 但是比如说女性刚才提到了，如果她在比如说育龄期哈，准备要怀孕生孩子，这段时间就不能做了，是吧？ 怀孕生孩子呢，其实她因为她这个时候呢，很多女性怀孕的时候，她的一个反应就是牙龈啊容易肿。那么这个时候如果牙齿在受力的话，有的时候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如果你已经把这个就是怀孕提上日程的话，那么我们一般是建议，就是说你先生完小孩，然后有那个正畸的意愿再来做。当然，如果你还暂时没有，那么你愿意做正畸治疗是可以的。但正畸治疗的疗程一般来说，怎么也得有个2年半。左右的时间， 两年半的时间， 因为正常我们那个小孩子拔牙的话，基本上这个治疗疗程就是2年多，这样一个时间。那么成人一般来说时间会稍长一些。那你要如果在这个期间怀孕，因为我也有患者，比如说在本来 做到一半 不要孩子，然后说我就来做正畸了，结果戴上矫正器没多久就怀孕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也有一些措施，但如果您已经把怀孕提上日程了，那就可以把正畸稍微靠后一点， 靠后一些， 对 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建议。 今天呢，首先我们跟陈大夫来聊聊啊，什么时候做这个正畸更好一些哈？大概我们来了解，应该说是黄金期哈，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当孩子12岁以后，就是等于换完牙之后哈，这段时间是最好。 12岁左右，因为有的孩子换的比较早，就是11岁左右就都换完了。那么如果家长不确定的话，你就带孩子到正畸科进行一下咨询。包括现在我觉得很多家长的意识都是很超前的，有的甚至就比如3岁多，有的甚至1岁多就抱着过来看， 就抱过来看， 就 孩子看看到底需要不需要正畸，是吧？所以大家对于正畸其实还是需求非常大的啊，就有这方面的意愿，而且大家对于牙齿的美观哈，这要求可能是越来越高了哈。那您正好来跟我们就简单说说啊，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正畸？咱先说说，比如说咱比较早的那波哈，乳牙期的，就是小孩牙齿长得不齐的，有这种 比如说，哎呦，我们家孩子怎么长成这样，需要正畸一下 啊、乳牙一般是这样，一般我们的乳牙全部萌出完了、大概是2岁半左右、就是上下一共10颗乳牙全部萌出完了，那么它已经建立咬合了。这个时候呢，多数的乳牙一般很少有不整齐 啊， 乳牙一般很少有不整齐， 长得挺齐，就是稀哈。 对，有时候可能会有点稀，但是有些畸形你可能得稍微的早一点做。你比如说有的小孩乳牙咬得非常深、咬上之后你看不见下牙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俗称的那个地包天、兜齿儿，对，兜齿儿有的时候你需要稍微早点做正畸、那么一般这个小孩子如果他能够配合的话，一般在3岁多4岁左右、那么4岁半左右，可能这个时候孩子比较能配合的话，就可以考虑正畸，先把他的兜齿解决。 就是兜齿儿，其实我们多说两句就是它跟、其实是一种错位的就是跟我们理解是兜齿地包天 对吧、就是咬合畸形，它跟牙齿长得歪歪扭扭不过没什么太大关系，只不过是不是我们这个下巴这块儿这个位置需要调整一下。 对，有的小孩子他是因为下巴颏的位置，比如说他过分往前伸了，然后他还能退过来，这种就是他的这种兜齿。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有的小孩他是上边的门牙过分的往里倾了，所以这种的都可以就是来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只要孩子能够配合带个简单的矫治器，那么把他的这个兜齿给他解决了， 就可以了。 对， 说个题外话，就是咱们这个孩子小时候这个母乳的喂养方式应该注意是吧？就是有些母乳喂养方式也容易造成这个地包天。 母乳呢一般就是你要抱着孩子是这种角度的话应该还是可以 的， 但是有些小孩他喜欢 躺着、 然后那个拿着很重的那个奶瓶去喂他，有的时候你就老是压在上面这个位置，对，有的时候会有可能有这个原因，所以那个如果小孩子有这种兜齿，还有一种呢就是比如乳牙的时候，好多小孩小的时候有吮指的习惯， 就是嘬自己大手指头， 嘬这种手指头，但是过一段时间他应该慢慢会好，但是有些孩子他可能遗留这个习惯，那么他的前面的牙就咬不上，那么像这种不良的习惯引起来的，有些也可以早期进行干预，所以如果家长发现这孩子有这些不好的习惯，那么你可以带他到正畸科来咨询，包括有的孩子比如说过分的张嘴喘气儿啊什么的，这种都不是很好的习惯。 是， 有的时候张嘴呼吸也会引起他颌面部发育的一个不正常， 对， 所以有些都得需要早期的去干预，有些不需要。但是如果家长不确定，你可以挂正畸科的咨询号过来，我们可以看一看 啊。因为这个张嘴呼吸，这说起来就更复杂一些，因为有些比如小孩腺样体的这个肥大造成的那个面容改变，可能都会需要受到一些影响啊。 包括3岁多，比如这是乳牙，然后还有一个阶段。就是6岁，六岁就是开始第一个恒牙长了，然后前面的乳前牙开始更替了，那么这个时候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有些只是前牙有缝，那么你可能不必管它，我们也管那个叫丑小鸭阶段， 丑小鸭阶段 也可以暂时不用管它。那么比如说这个时候还是有遗留的这种地包天呀，或者其他的习惯，那可能就得需要早期干预一下。 一般情况下比如说乳牙阶段的这种正畸的干预更多的我看就是戴牙套的多一些是吧， 对，活动的矫治器， 矫治器就是牙套，我们俗称的这种牙套多一些，不需要那种特别大的手术吧，什么拔牙什么的都没有吧， 不需要 是吧， 对对， 所以很多家长可能也比较担心说我们家孩子长这牙长成地包天了或者是怎么样了，哎呀，这么孩子这么点小孩就去受罪啊， 有些你还得看，有些时候呢你也不能，你还得让这孩子稍微自己的发育一下，给他一些机会 哈，所以小的时候基本上其实看来就是乳牙期间啊这个问题不是特别的多哈，就是一旦比如说慢慢开始换牙了，换牙之后，因为换牙情况下我们就比乳牙长的牙齿要多是吧，就是 对 个数首先就多了很多。 对，首先第一到六岁的时候这个6龄齿就萌出了，就是6龄齿就是在乳膜第二个乳膜牙后边那个牙，就你现在乳牙可能你从前面中线数，你数到第5个后面 就没 有牙 了， 那么6龄齿呢也是第6个牙，就是第一个恒磨牙，这个磨牙是不换的，它一长出来就是恒牙，所以好多家长呢有的时候不知道，以为这个牙将来要换，所以这个6龄齿长出来之后坏了， 就觉得可能这个牙将来要换，就不去治疗，所以其实这个是挺关键的。这个六龄齿一定长出来之后要保护好， 要保护好， 因为它对于后期的建合呀，包括整个面性这个高度的建立都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基本上是我们再详细的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小孩从中间开始数。往后数哈，第六颗牙，现在一般情况是五颗，是吧？ 在乳牙的时候，你数到 第 五颗 就没了， 第六颗一般是六岁左右， 往出猛出。 对，六岁左右，有的孩子早一点，有的孩子晚一点。那么这个牙如果到了七八岁还不猛出，你一定要到医院看一下， 去看一看， 可能是有什么问题。对，然后这个时候六岁左右，一般前面的门牙就开始换了。 对，一般情况我们经常看小孩呀，豁齿了，前面没牙了，门没了哈。 对， 基本上那时候就开始慢慢。换牙了， 对， 在换牙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原来，比如说像我家长哈，那个时候就老百姓说你别去舔它哈，越舔越长得越歪啊，就是将来可能长歪了。一般在换牙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什么样情况下之后可能会让我们牙齿长得歪歪扭扭的？ 它一般是这样，因为我们乳牙很小，然后我们换出来的这个恒牙都比乳牙大，所以你这个时候呢，可能颌骨还没有完全生长好，那么经常换出来的牙就歪了，就是因为它的地方，它本身的恒牙 不够地儿，是吧？ 对，就比这个乳牙大。但是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实际上六岁左右也是我们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小高峰，因为它开始换牙了，这个时候其实它的颌骨也在调整。那么随着它后边慢慢的颌骨调整长啊，它可能就会有一点变化。当然就是人类发展就是这样，就是它的颌骨先退化了，牙齿没退化，所以为什么拥挤的人越来越多，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它就会有一点拥挤。 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人类的这个发育造成的，基本上都会存在这个问题。 对， 那我们比如说要保护过程当中，比如说老人说的那种不用牙齿去舔那个豁齿的地方，让它保证不歪，舔会给它舔歪吗？ 其实舌肌的力量也是挺大的， 也挺大的。 对，你舌头我们正常应该是顶在上膛那个位置，不要老去顶下牙，因为你舌头顶一下就好几百克的力量 啊，那么多 的舌头的力量还是挺大的。所以那个如果没有不好的习惯，就比如说你老是不停的去顶这个下牙，有的小孩的兜齿完全是因为他的舌头不停的去顶这个下 牙， 你会发现他的下牙是这样散开的， 散开的， 所以就是舌头的位置不对，所以舌肌的其实在包括在就是乳牙期，包括那个剔牙期，有的时候为什么你希望你到那个家长不确定，你到正畸科来看看。我们其实不光看你的牙齐不齐，我们也要看看你的一些功能。你比如说你舌头的功能，你的这个吞咽功能，你的闭唇的功能，其实这些都会影响你的牙齿的变化 啊。这么复杂的一件事情啊。 对，所以舌头你也不能老去没事去 顶你牙齿。 对， 这个还得让家长去跟自己家的孩子来好好强调一下， 对， 是吧？ 对对，如果你不确定，可以就是到医院来咨询一下，然后大夫会指导你舌头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做舌肌训练，包括应该怎么做闭唇训练， 就是把嘴闭好。 对，其实这些都是对你的这个颌骨的发育，包括牙齿的发育都是有作用的。 那比如说这个孩子啊，在萌出的过程当中就发现有一些牙已经歪歪扭扭了，那这个正畸的选择时间是等他全部的牙齿替换完了之后再进行这个正畸，还是发现了就直接先去找大夫看看呢？ 要看具体的情况。一般来说，比如说他只是没有其他的问题，只是不齐，那么我们一般会稍等一等，因为他那个就是十二岁左右都换完牙，他在这个过程中牙齿始终是在变化的，因为它的颌骨在生长，牙齿在慢慢的萌出，它都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所以有些时候你就要观察它， 看看它， 不用着急去动它。 有些家长特别焦虑， 对，有些家长是，有些一岁多的家长就很焦虑了，对，然后那个就是说你要观察它一下，但是有些你比如你兜齿了，或者说有些孩子的兜齿它上下牙它会撞，撞的你这个牙的牙龈都有点退缩了，你像这种的话，那我们可能就得早期干预一下，所以你要是不确定的话，就到医院去 医院看看。 那么有些不齐，暂时有点不齐，你也不用那么焦虑，其实家长你也是从那个时间 过来 的，只是你给忘了。 那时候可能没有对于自己的这容貌要求那么高哈。 对对对，因为他这个整个换牙阶段就是叫丑小鸭阶段嘛，他会有些好多小孩那个两个门牙长出来离特远， 离特远 分着中间一个大缝，所以像这种时候你暂时都不一定要管。 所以就是您刚才一直提到这黄金期，就是等于把这个乳牙全部替换掉啊，恒牙全部萌出全长好了，十二岁以后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对，一般我们的年龄是说12岁左右， 嗯， 但实际上我们还要看小孩的牙齿年龄。如果你从生理年龄来说， 啊， 一般是12岁左右都换完牙了， 嗯， 但是有的女孩可能会早，也许11岁就换完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做正畸了。 这牙齿年龄 男孩子还晚一点， 晚一点， 对， 对， 就是牙龄、骨龄、生理龄有的时候是不一致的。 不一致啊？哎，牙龄是怎么来看？是通过 就是要看牙齿的替换， 替换是吧？ 嗯，对，嗯， 哦， 一般我们的原则就是说，你牙齿都换完了，你龄齿长出来了，有的时候，第二磨牙也长出来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做，可以开始做正畸了。 嗯，所以这段时间呢，就看大夫来给您做判断，什么时候比较合适哈啊？因为说实话，这个正畸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尤其是一些焦虑的家长来说， 嗯， 他们是不是要求更高一些？因为有人说过，正畸全凭自己的这个所谓的需求愿望来挣到什么时候，挣到什么一个情况啊？我不知道在您的门诊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家长提的要求还比较高，或者是愿望比较好一些？ 对，因为很多家长他可能毕竟不太明白，就是说毕竟不是专业人士， 嗯， 然后他们可能更关注的是牙齿的整齐度， 嗯， 就是说你牙齿一定要排得很整齐，但实际上对于我们专业的医师来说，我们应该是关注不光是美观，还有功能。对，你不能说你一口整齐的牙，但是你功能不好， 嗯， 那么其实你咬合功能有时候对小孩的生长发育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一般我们是从美观和功能的角度来看， 嗯，那会不会 引导家长来接受，就是我们实际上正畸的整个的治疗， 嗯， 我们是要达到美观和功能的一个 统一啊， 嗯， 那会不会有些家长会说，你看都排得那么齐了，挺漂亮的，怎么会影响功能呢？就是有这种反问， 有 是吧？ 像比如说有的兜齿的， 啊， 他就说你就把牙给我排齐就行了， 啊， 那个地包天就地包天嘛，他就是看的那个牙不齐， 嗯， 其实牙齿排整齐对于正畸来说是个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对，相对来说是很容易的，就是你只是把牙齿排整齐， 嗯， 但是你在哪个位置把它排整齐，你怎么让它跟周围的牙的位置是和谐的， 嗯， 你怎么让它跟上下牙的咬合是和谐的， 嗯， 这个是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是， 实际上正畸治疗为什么需要那么长时间，那么你排整齐是一回事儿，你怎么建立它一个非常高效率的一个咀嚼功能， 嗯， 是要花时间的。 哎， 对， 就是我们的牙齿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吃饭的， 对， 对吧， 对， 就是我们在吃饭的过程当中， 嗯， 可能很多人会说吃饭是什么，不是个事儿嘛，其实如果牙不好，吃饭就是一件大事儿，是吧？ 而且你把它的功能建立好了，对它的美观也是一个很好的维护， 嗯， 因为你只是把牙齿排整齐，它的功能不好， 嗯， 它有咬合的一些障碍或者是什么在这里， 嗯， 那么它的这个整齐也不太容易维持， 还会再歪， 对， 是吧？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嗯嗯， 哎呀，所以这是一件挺复杂的工程，可以这么说， 是 吧， 是，嗯，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口腔医院正畸科的主任医师陈丽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在暑期哈，来聊聊有关孩子的这个正畸的这个话题哈， 嗯。 那您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正畸的目的，首先要把这个咬合关系哈，把这个功能首先要保证， 嗯， 要维护好，然后其次啊，美观和功能哈， 对，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首先功能还要更好一些，是吧？其次才是美观。 但是孩子们不这么认为， 啊，孩子不这么认为， 孩子们可能首先包括家长，他首先认为美观。 嗯， 其实我们一般来说，美观和功能我们都会尽量的让它统一。 嗯， 但是一旦在这个过程中有冲突的时候， 嗯， 可能作为医生来说，可能我们会偏重功能会稍微多一点。 嗯， 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基本上让他们和谐统一， 和谐还统一哈， 嗯嗯。 那说到这个比如说在正畸了，我们就开始， 嗯， 比如说，哎呀，陈大夫，那我们家孩子就交给您了哈，这个牙齿就交给您了，那就可能是将近2年半的长期的这个治疗的过程。 对 啊， 不是交给我了， 交给 实际上对你交给大夫是一个方面， 嗯， 但是实际上我们向来都是说这个一个非常完美的正畸治疗， 嗯， 一个达到良好的正畸效果，同时都是病人要在参与其中的。 嗯， 就是你这个孩子他也是治疗的一份子。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正畸治疗非常需要患者，我们不能叫患，就是小孩子的这个配合。 嗯 啊，因为你在戴上矫正器之后，你需要好好刷牙。 嗯， 那么比如说在正畸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辅助一些设施，你比如说需要你挂皮筋啊。 嗯， 那如果你不挂， 嗯， 那我们也不行，对吧？ 对， 你不好好刷牙， 嗯， 那么经常就是 牙齿戴上矫正器，如果你不好好刷牙，上面有很多软垢把牙齿腐蚀掉了，你将来牙齿虽然排整齐，那牙齿也都坏了。所以其实一个包括你得按时来复诊，比如我们一个月两个月左右你需要来复诊一次，你得在我们医生的监控下来做整个这个正畸治疗的过程。如果你不按时来，那这些你都不好好配合，依从性不好，那这个治疗我们也会要打折扣的。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跟小孩说，我们的目标是共同的，但是你也是治疗的一份子，你也是中间的一个小大夫。 所以您这么一解释之后，我相信很多家长就明白了啊。因为现在说实话，有的时候医患关系为什么紧张，就是很多患者或者是很多的家一个孩子家长会说，哎呀你看我们把孩子就交给大夫了，结果大夫给整成了这样是吧，可能也会有一些这样的矛盾是吧。 其实正畸治疗可能跟其他的治疗还不太一样，因为它一个是时间长，所以这个正畸治疗中的这种沟通是就是医生和病人之间，包括跟孩子家长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正畸治疗还有一个审美在里面，那么每个人对审美的 要求 不一样的，比如有的孩子就有的家长和孩子就喜欢我稍微鼓一点，有的就喜欢瘪一点，所以这些实际上大夫有大夫判断的标准，但是肯定是要跟你沟通，最好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达到一致，所以这个过程中如果家长有什么问题，你要随时跟你的大夫进行沟通，这就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沟通很重要啊。而且我见过有一些正畸大夫就基本上比如说在出正畸方案的时候就基本上跟孩子和孩子家长一块儿来研究了很长时间这方案。 其实我们定方案的时候是非常慎重的，而且需要其实很多大量的时间是花在这上面的，就是关键的时间是花在这上面，因为我们会详细的分析你这个问题，可能会给你提出一到两个方案，然后会跟你进行沟通。但是一旦方案选择正确了，那么后面就是 按部就班的 就会做，那么治疗的配合肯定是需要你来配合的。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双方哈，医患之间哈，这个一块来努力的这样的过程。 对，因为你戴上矫正器之后，你对你的刷牙呀，包括吃进食的一些要求都跟你没戴矫正器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肯定需要你在戴矫正器之前期间要进行一些调整。 所以这个对这个以后会请这个陈大夫再详细给我们讲啊，包括矫正器的一些选择，现在可能越来越美观了哈，不像过去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同学戴那个矫正器全是铁丝的，一看就能看得出来的。现在应该说更材质更多哈，更美观一些， 选择更多一些 、这当然了是后话了，因为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哈，先暂时跟这个陈大夫说这么多哈。那这个正畸的比如说现在暑期哈来到咱们医院进行正畸，就是首先要保证让他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尤其是第一次来的哈。 对， 第一次来的时候，很多这个家长可能都会特别着急。那我们这个暑假能不能有一个什么效果？ 对， 是吧？ 对，很多家长不明白正畸这个场景，经常说我就趁着这个暑假给他戴上，做完就完。 对，希望这一两个月就能解决问题了。 对，实际上不是，因为正畸你要详细的检查他的面型啊、骨型啊、牙齿啊，然后确定治疗方案啊，有些患者还得需要拔牙呀，那么你拔完牙才能戴矫正器，所以这个时间并不是你这一个假期就能有的，假期往往就是可能戴不上矫正器，前面的检查 比较多， 需要花时间，而且这个时间就是一到放假我们这儿就是 人满为患， 对，人满为患，你到哪儿都得排队，都得那个什么，所以时间可能就不是像你想的那么那个什么。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收音机前的这个学生家长，大家把心态放平和哈。这个既然要走正畸这条路，可能时间就会长一些，不像其他疾病啊，说看个感冒什么医生这个药到病除，不是那么简单哈。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口腔医院正畸科的主任医师陈丽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也是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啊，多给我们科普一些关于正畸的方面的知识， 好 吧？ 好， 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电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